第31集。 为了上班方便，白思君特意在公司附近租了房，因此从商场地下停车场出发到他所居住的小区也不过10来分钟。梅雨琛把车停在了路边的停车位，在白思君解开安全带时，他发现梅雨琛也解开了安全带。 你还要去哪里吗？ 梅雨琛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问得理所当然。 我不能去你家。 白思君的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了梅雨琛的大别墅，以及他那顶多和梅雨琛家卫生间差不多大小的单间。 我那儿是跟人合租的，你还是别去了。 梅雨琛皱了下眉，不容拒绝。 下车。 行吧，白思君心想，反正梅大爷去看看是什么样，等他待不下去了，自己就会离开。白思君把梅雨琛带回家时，没想到他的3个室友都在，而且还聚在客厅打斗地主。当两个人走进门时，空气安静了一阵，白思君主动介绍： 这是我朋友，过来坐坐。 梅雨琛僵硬地对那3个人点了下头。白思君又把梅雨琛带到自己的房间，接着扬了扬下巴： 那没什么好看的。 20平不到的空间里挤下了床、衣柜和书桌。白思君平时一个人待在这里并不会觉得狭窄，但小小的房间里一下站了2个1米8几的大男人，顿时显得有些局促。梅雨琛一脸复杂地打量着这个房间，而白思君看着他的表情只觉得好笑。这位大爷的嫌弃都快掩盖不住了，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。白思君想说看够了就送他出去，然而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。主卧男生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 小白，要不要叫你朋友去打 UNO 啊？ 白思君估计梅雨琛也不会答应，正想拒绝。 啊， 你会打？ 梅雨琛似乎读出了他的惊讶，微眯起双眼，有些不爽。 你真以为我与世隔绝啊？ 啊， 哼。 白思君撇了撇嘴角，心想，原来这位大作家也不是那么的不食人间烟火。没几分钟后，几人围绕着客厅的茶几落座，主卧男生开始发牌，一女生看着白思君： 小白，你朋友也是编辑吗？现在的编辑都这么帅的吗？我好想跳槽呀。 他不是编辑，他是梅雨琛。 白思君甚至不需要介绍梅雨琛是谁，对面3个人就同时屏住了呼吸。 啊，得新木奖那个。 嗯， 白思君故作淡然地拿起牌，但实际上心里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小小的虚荣。尽管梅雨琛之前的作品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但是一想到可以做梅雨琛的下一本书，他就觉得有股说不出的自得。下一秒，坐在梅雨琛身旁的女生就像打了鸡血一般，猛地冲回自己的卧室拿了一本书出来。白思君只大概看了眼封面的样式，就知道那是梅雨琛的作品。梅雨琛扫了眼白思君，眼神里似乎在抱怨白思君不该把他暴露出去。而白思君抿嘴笑了笑，笑容里多少带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玩起游戏来时间过得飞快，白思君也不知出了什么眉头，几乎盘盘都是他输。这一把他终于拿到了不错的牌，但看样子好像其他人的牌也都不错。主卧男生出了一张加4，下家女生跟着出了一张加4。接下来轮到梅雨琛，白思君原本还想看梅雨琛吃瘪的样子，结果没想到梅雨琛竟然也跟着出了一张加4。室友3人都起哄地看着白思君，梅雨琛俨然也是一副等待着看热闹的样子。白思君瞅了眼自己手里的牌，没一张能派上用场，他只得认命地从牌堆里摸了12张牌。 不是兄弟，你 我， 哎，转到我这儿了，我也加四。 不是，你怎么也有啊？ 我， 十一、十二张牌可以了吧？ 小白，你今天手真臭。 哎呀，行吧。 室友三人本就吵闹，见白思君被坑惨，笑得更加肆无忌惮。不过这时，白思君突然听到了梅雨琛的笑声，他侧过头去，只见梅雨琛弯着眼角，难得笑得露出了八颗牙齿。如果白思君没记错的话，梅雨琛的笑容一直很收敛，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开怀。有时他都无法确定梅雨琛的笑里还有几分真意，但此时此刻他知道梅雨琛是真的开心。白思君跟着微微扬了扬嘴角，他明明在游戏里被人坑惨，但不知为何却心情不坏。他一边整理手中的一大把牌，一边口不对心的抱怨： 哼，哎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 梅雨琛似乎是笑够了，他收起笑容： 我今天不回去了。 白思君扫了眼墙上的挂钟，时间已过10:30，如果梅雨琛不想回去的话，那就由着他吧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几人玩到了夜里11点多才散去，两个女生去公用的卫生间洗漱，主卧男生也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白思君把棉拖鞋拿给梅雨琛，自己穿上了夏日的人字拖，接着又给梅雨琛找了干净的 T 恤和运动长裤。等打点好梅大爷后，他拿出了自己平时睡觉的装备，一件背心和一条齐膝短裤。白思君撩起下衣衣摆准备换衣服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回过头看向坐在转椅上的梅雨琛： 那个，你先别看这边。 这话一说出口，白思君就觉得自己真是矫情的不行，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不过梅雨琛倒没什么反应，眼神老实地飘向窗外。白思君脱掉上衣后迅速套上背心，接着又两三下解开纽扣，脱掉了长裤。当他弯下腰提起短裤时，他总感觉背后有道火辣辣的视线在盯着他。他提好裤子转过身来，接着便迎上了梅雨琛的毫不避讳的目光。白思君一愣，没想到自己的第六感还真准。 不是让你别看吗？ 梅雨琛耸了耸肩，毫不心虚。 看几眼又不会掉块肉。 这话有理有据，无法反驳。白思君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事实，门外女生招呼他卫生间可以用了，这才打破他的窘迫。白思君之前买的牙刷是一蓝一粉两只装，他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只觉得两只一起买便宜，没想到竟然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。他把那只全新的粉色牙刷拿给梅雨琛，于是狭小的卫生间里，他拿着蓝色牙刷，梅雨琛拿着粉色牙刷，两人沉默却又动作一致地站在镜子前刷牙，简直太诡异了。白思君忍不住从镜子里偷偷看了梅雨琛一眼，没想到正好撞上梅雨琛的视线。他赶紧埋下头吐泡沫，接着含了一口水漱口。然而下一秒，梅雨琛也吐掉了嘴里的泡沫，并毫不客气地从他左手拿过水杯，跟着含了一口水在嘴里。白思君突然想到一句成语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他最近一定是和梅雨琛相处的时间太多，所以才会恍惚地觉得两个男人一起刷牙都能刷出粉红色的气泡。洗漱完之后，两人回到房间。白思君的床比梅雨琛的床小了许多，两人躺上去只能挤在一起。不过还没等白思君上床，梅雨琛就盘腿坐在床上，微皱起眉头，右手捏起了一根长长的发丝。那根头发一看就不是白思君的，更不是梅雨琛的。